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不要说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，刚才我们说到了刘德华的敬业，其实在华语歌坛有很多敬业的艺人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李玟。在1995年到2000年，应该算是李玟最辉煌的时候，在那几年他推出了太多经典的唱片以及作品，比如说《往日情》《滴答滴》，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《爱我久一点》。 我从玫瑰里面看见自己就能够感觉整个世界那么安全，多想你一遍，心中的某个部分就会溶解。今晚让爱慢慢蔓延，不要提醒我什么时间，让我在你瞬间听到